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四环南沙窝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西五环晋元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Macy， 现在我不慌了， 你终于醒过来了， 我终于不慌了，对啊，这个 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吧。 好吧，这个世界杯，每一次我们现在开场都是以这个世界杯的主题做开场的， 嗯， 今天也不例外哈，因为在今天的凌晨刚刚结束了一场比赛呢，真的是万众瞩目哈，因为我们实在是有太多的朋友喜欢阿根廷队或者喜欢梅西了， 对。从昨天凌晨开始，我的朋友圈就已经被刷爆了， 嗯， 然后换上另外一位球星的这个头像，我也不知道是谁， 啊，换成 C 罗的头像， 等我可以发给你看一下， 啊， 到底他是谁， 啊，对对对。 然后就是梅西一水的女粉丝站出来为他呐喊， 什么换成谁的头像你不知道吗？ 对， 应该是梅西的吗？ 不是不是，换成另外一个人的头像， 啊， C 罗我不记得了。 我们是一定要开场都要因为足球尬聊一下，是不是？ 好吧，啊，好 吧，好吧，开始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祝大家下班快乐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怎么说呢？今天这个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的炎热啊！ 哎呀，每个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呀，啊！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现在外面的室温是达到了37度。 为什么说到蚂蚁？为什么你的声音变成了蚂蚱？还是蚊子，什么情况？ 希望只要不是那个66.6度就好了。 啊，对，太热了啊，注意防暑降温啊， 嗯！ 此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我们先来一起找一找自己，可以跟着一起唱一唱啊，找自己 ，David 陶喆。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疯狂我的眼珠。突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一转变成了绿洲，yeah。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哦耶，不要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找自己，你在工厂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 还学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 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去逃避。找自己，躲在我的屋檐下面，哦，睡在我的被单里面，哦，听着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如果你跟着我一起跟着陶喆一起唱了这首歌的话呢，就不要说什么了啊，因为你也唱了嘛，对不对？你要是没有唱的话呢，你可以提出反对意见哈。 是， 怎么唱这么难听啊？对， 每次听到 David 陶喆这首《找自己》的时候，都有一种特别爽快的感觉，就是特别可口。 刚才那是哪儿的方言？爽快是哪儿的方言？啊？ 可能这两天温度太高了，然后大脑和嘴一下就跟不上调。 对呀，你这看世界杯也不用看成这样啊。其实呢，刚才的这首歌也很适合大家在 KTV 跟着自己的朋友一起来这个嗨唱啊。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歌来告别一下今天的工作啊，同时当傍晚来临之时，天气呢可能也会变得稍微凉爽些许啊，希望你们可以带着一些清凉的心迎来这个夜晚了。嗯，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陪你下班路上的 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哈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接下来艾科来说一说我们今天送什么奖品给大家啊。 就是这样，是有关于阿凡达了，就是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提供阿凡达前传吐鲁克首次翱翔的演出门票两张，时间呢会在8月1号到12号，沉浸式多媒体舞台体验，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 对，稍后我们再来详细介绍这个演出啊，因为这最近呢是热点中的热点，大家都很关注，我们也一直在送票，最近陆续应该选出不少朋友，我们会一并通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对，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回复阿凡达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对，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的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强力打造的北京文化的新的名片，就是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系列活动，马上第九场了啊。 哦，这一场呢是古典音乐沙龙，音乐的力量将会在本周末的6月30号正式和大家见面啦。 哎，你看多种多样的活动啊，如果你更喜欢音乐而不是足球，你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啊。音乐的作用呢，其实不单单是为我们的感官去带来一些放松或者是愉悦，其实更深刻的来讲，音乐是可以触动心灵，它甚至是可以治愈我们的心灵的。 对，可以给更多的朋友带来一种精神的震撼和感动，带给我们力量。6月30号这天，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我们将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音乐的力量主题音乐沙龙 啊。 主讲人啊，是重量级的著名古典音乐评论家陈立老师，其实我们跟他也是非常熟悉了，对不对？ 对，其实就会有一个视听欣赏的形式，讲一些不同风格的音乐演奏的这个表演和这个音乐背后的故事啊。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可以 更深层次的去感受音符下的音乐魅力，去感受音乐的力量哈。 嗯，秦林老师也是我们音乐广播老朋友了，在音乐广播的历次转播当中，我们都和他合作过，而且让我们期待这个周六他为大家带来一场音乐的视听盛宴。 看看我们周六的活动还挺多的，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悦享四季的活动呢，还有关于我们足球974世界杯王牌嘉年华第二场系列活动也会在本周六进行，详细信息我们稍后再来和各位通报。先来听歌。 Long ago and far away, you took me to a place I can't forget. You're my light in shining armor. I guess I just don't realize it yet. I've been cooped up in a tower for hours and hours. The wrong 这个想法不错啊。 怎么？ 没有，我们在准备玩一个小游戏跟大家，然后参与小游戏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这一次嘉年华的入场机会哈。 对，因为这两天这个动物世界马上就要上映了嘛，而且很多朋友都会看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说，哎，重新刷新了这个石头剪刀布的新玩法。嗯，我们今天不妨就隔空来对话一下，好不 好？ 好 吧，稍后告诉大家怎么玩啊。先来说前面那个阿凡达的门票，大家还可以继续索取。另外呢，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的第九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有关于世界杯的这个热度呢仍然在持续当中，而且在昨天啊 sorry 今天凌晨进行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有梅西和罗霍两个人帮助阿根廷队呢是险境当中求生，最终是2-1战胜了尼日利亚队，真正上演了农夫与蛇的这个现实版。这个尼日利亚队呢算是前一场帮了个忙，这一场呢是又帮了一个忙啊。不论怎么说，总觉得对于阿根廷球迷来说呢，这当然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儿了。 嗯， 甭管说前面踢得怎么样啊，或者说你觉得他们后面能走多远，至少我们保留了可以看到一个世界级球员的一个机会啊，就是。你想想看，淘汰赛如果你看不到梅西，是不是一件很无聊的事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你是不是梅西的粉丝，你是啊梅迷也好，梅黑也好，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去理解的事情啊。 对， 他终于献出了自己的应该有的一个水准或者表演，就是他本来就应该是这么踢的。 我今天看到一张他的照片，然后突然间发现他跟我有很相似的地方。 你这样会让大家觉得你们都有胡子，别这样吧。 就是、 啊，好好说， 好像是五五开吧， 也没有，没不要这么说啊！人都说了嘛，就是某这个是评论员说是跑车来着，说人家对不对啊？跑车也分好多种啊，对不对？ 哪几种？ 就是这个各种价位的，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先不用讨论梅西的他的个人的风格了。昨天其实也简单聊过两句，而且昨天晚上刚好我去那个BTV 体育频道，然后去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栏目，是一个抬杠的。 嗯， 当时我的观点就是说阿根廷一定会出现。 哦， 哎呀，你看看， 你看我之前的预言对了吧？ 就是跟着艾科走，是吧？ 啊，没朋友。 啊，就是一定没朋友啊。刚想说个幸运什么什么常在手呢啊， 就是我们已经回顾了之前的赛程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赛程好不好？ 同样很精彩，今晚十点会有德国队啊韩国队和德国队的比赛，还有墨西哥对瑞典的比赛，同时在今天晚上十点开赛，而明天凌晨的2点是瑞士对哥斯达黎加以及 塞尔维亚对阵巴西的比赛。 所以说其实这两轮吧，也是决定说下一场到淘汰赛之后的一个对决的次序是什么？ 嗯， 已经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将会在本周六迎来法国对阿根廷的对决了，因为小组第一和小组第二之间的比赛，所以刚好我们又是选在这样的一场精彩的比赛进行我们的嘉年华的活动， 和大家一起来享受开杯畅饮。而这次的活动点是在西边哦。 对，所以和我们一起看球，喝精酿啤酒吧。稍后告诉各位如何来参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险中求胜的阿根廷队和梅西， 追梦赤子心来自干嘛？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 其实我们前两天就把我们娱乐最王牌这个片花送给过梅西， 嗯， 啊，现在既然已经不慌了，我觉得是不是慢慢可以考虑重新，心中燃起那个梦想啊， 嗯，平复一下他的心情。 毕竟好像离冠军的奖杯曾经只有一步之遥，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 我这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我们再来推荐一个有意思的纪录片吧，因为夏天其实很理想的一种生活状态啊，至少对于我们来说， 嗯， 啊，我说把你也带进去了啊， 嗯， 就是。啤酒、烧烤、小龙虾，对不对？ 是。而现在呢，有一部纪录片叫做《人生一串》，是国内第一档呈现国人烧烤情节的专题片。 这个有意思了，《人生一串》，《人生一串》啊，其实是展现全国各地的很有特色的烧烤文化啊。当然，其实现在呢，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现在这些烧烤呢，已经慢慢的就是变得越来越正规起来了哈。 对。 就是，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得到每个地方的烧烤是 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在北京吃的烤串， 嗯， 你在上海。吃的烤串，你在长沙吃的烤串，你在西安吃的烤串， 对， 都不一样， 对，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在这个北方吃的一些烤串，可能口味会偏咸一点， 那是它口味比较重嘛， 嗯， 是吧？ 但在南方吃的烤串会偏甜一点， 甚至会加辣。 对对对， 对， 那种甜辣的感觉。 但如果你要是去东吃那个东北烧烤的话，他们可能会刷酱， 哦， 锦州烧烤。 哦， 对， 所以这部纪录片呢，它其实涉及了30个城市的500多家传奇烧烤摊。 哎呀，我饿了。 风格可以说是非常的接地气了。 对对 对, 对， 你比如说第一集的名字叫做什么？无肉不欢。 嗯， 还有这样的台词啊，说 串儿是中国烧烤的基本形态， 嗯， 那肉则是人类烧烤的共同主题。好的， 友情提示各位朋友，大家深夜的时候千万不要看。 啊，对，我觉得其实烧烤呢，真的是我们心里特别特别的 夏天的情节， 夏天的，嗯，友情的，然后呢，很生活化的东西。 是，而且和我们的世界杯也紧紧相连。 对，你看这个我们这个东北的朋友喜欢说一天三顿小烧烤啊，北京我们也老说撸串喝啤酒去啊， 嗯， 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的好朋友徐飞啊，也曾经做客过我们节目的音乐人，他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听上去很清新，特别的接地气儿。 我坐小板凳，吹着小微风。夏天呀，吃缺好朋友，老板烤韭菜，烤香菜，茄子来一半，今晚我就满足了。双脚玲珑山小区的前面，兰州拉面馆，大家来路转，羊肉串，手抓饭，配冰洋纸和玻璃罐，今晚我就满足了。七啤酒吹上牛板凳，分你一半，看广场舞啊，以为我们在跳舞。七啤酒吹上牛板凳，分你一半，就过了三巡，再谈谈理想。我坐小板凳，吹着小微风，北京的包。

继续回来，夏天的娱乐总王牌，我们希望清凉陪伴大家下班之路。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最近的世界杯如火如荼，大家都忙着看球，千万在看球之余呢，要多多注意休息，因为很多人最近呢，其实都看出来啊，一看就是看球脸， 黑眼圈， 黑眼圈啊， 一脸倦怠。 上班的时候无精打采，这怎么行？ 哈欠连天。 对， 老板说：“好吧，这个月的工资你们都减半。” 老板说：“阿根廷队赢球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给你提绩效吗？还是怎样？ 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现在就可以直接跟老板谈了吗？啊，是吧？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因为喜欢足球的朋友呢，可能会熬夜啊；不喜欢的可能偶尔也关注一下。 是， 所以呢，我们尽可能的是希望我们的听友能够跟我们一起玩起来啊，或者说我们嗨起来，而不是说只是坐在电视机跟前，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窝着看个球，然后呢找一地儿说一说谁赢谁赢几比几。 突然间觉得你刚才描述那画面特别无聊，就有一个男生一个人吃着爆米花在家耶， 哎，对对对 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永远不是只说说而已的，我们要这个做线下的活动。我们的嘉年华的活动呢，这次早晚联动，第一场已经这个成功举行了，有那么多的好朋友到现场来跟我们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英格兰队6-1狂胜的一场比赛。 嗯，如果去到现场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这个艾科偶像包袱掉一地了。 对， 那天已经完全没有形象了哈。 你有过吗？有包袱你有过吗？你不是那种有包袱的人。 好了，我们接下一个话题。 好，我们看看下面我们准备怎么玩。 就是我们大家不如来一个这个新的玩法，就是隔空猜拳，好不好？就大家现在只需要回复这个石头剪刀或者布，比如说就可以说到我们俩的猜拳了。 对，我就是我们出什么，是不是？ 嗯，就说我们出什么。 但是 比如说你回复石头，也可以收到我们的一张照片。 但是我们得加一个手机号过来嘛，因为这样，而且我们得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是放在 西边进行， 对，海淀，在这个交通大学附近， 是、 具体的地址说一下。 对，时间呢会在6月30号的，也就是说这周六的时候， 对， 地点呢是在西边的火皮精酿， 对， 具体地址呢 是在海淀区西直门外。高粱桥斜街19号院儿的10号，火皮精酿酒吧啊，那个精酿特别特别赞。 对，为什么会选在这儿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图片，是，它内部的装修是有很多这个足球元素，而且除此之外，它的内部装修很复古，哎。 对，而且我们要现场要有音乐 live，还有游戏，要唱歌嘛。这次的主题就是音乐加足球啊。 再问一次，你会唱吗？ 这次我一定会。 真的吗？ 而且我们还有请音乐人来啊。现在目前暂定的是一位这个好朋友啊，叫崔龙阳，之前来过我们节目，他很喜欢足球，来现场给我们唱歌。 所以想加入我们这次的活动的朋友，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军。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回复石头剪刀或者布。 对，所以我们还是请优先住在海淀的啊，住在这个相对啊西边啊北边的朋友，离得比较近的朋友来参与，这样你们可能会就这么说，简单说吧，你不会放我们鸽子是不是？ 对，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报了名，但是最终是因为家里离得比较远，或者说自己突然之间有一些什么事情就不能来到现场了。 所以这些朋友想要来参与的话，一定要记着，这是活动时间6月30号晚上的8:30啊，可能8点钟就要大家到场了，然后一起来看阿根廷对阵法国的比赛。 我们先来猜拳好不好？ 嗯， 我们就先看谁能猜赢我们，然后我们优先来录取。 就是石头剪刀布，随便发一个加手机号，对不对？ 是， 好嘞。 下午2点半，躲在家里，太阳躲在阴里，灵感躲在心里，得不到回应，能不能画上句点，让一切暂停？大时间泡泡的屋顶，秋叶中的屋顶，你也是否有点透不过气？梦想没放逐到没人的星星，扶着冰块的高楼， 我觉得这个游戏特别有意思，是大家不知道我们出的是什么，所以有人就挨个出了一遍。 对，但是我们还是优先为主吧，就是以你第一次发过来的为准。 无论你出的是什么，你收到的都只是一张照片，就是我们出的这个答案是什么，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啊。石头剪刀布加手机号， 建议要加手机号码呢。 对，你看你会出什么？我们今天先选这个赢的朋友，明天我们再看。不用那么复杂，就想来我们再选，好不 好？ 好 的，明天就该骰子了，是吧？ 总之呢，在星期六的晚上，跟我们一起喝精酿啤酒，然后看世界杯，然后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我们的974王牌世界杯的王牌嘉年华活动的第二场，等着大家。 I'm waiting for you。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刚才我们说的是活动的事儿，希望大家踊跃报名，然后到现场跟我们一起看球。 是，最近呢，我们还要和大家说另外一个网剧非常火热，因为很多男生都在没日没夜的看世界杯的时候，很多女生也在追剧。这部剧叫做《镇魂》，而且追这部剧女生也有共同称号，她们叫做镇魂女孩。 好吧， 就是网络上最近还出了一个表情包，叫做哎，原来你也是镇魂女孩吗？ 这个是恐怖片吗？ 不知道，没看过。 嗯， 这个其中的剧集还是值得介绍一下的。 是吧，就是好像据说挺热门吧。举个例子，反正我是看到就是昨天有一个新媒体指数的排行榜，据说这个主演叫朱一龙，是吗？ 是 还有一个是本家叫白宇。反正这个朱一龙的名字是压倒了杨幂，登顶第一位了。 另外呢，因为有消息说朱一龙要上快本，所以粉丝们就开始发起了应援筹款。本来是目标100,000，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到了400,000，等到40分钟应援通道即将关闭的时候呢，就冲到了580,000。 其实说到这个镇魂呢，头几集的评价其实并不好，因为原著当中好像有一些不太符合制作标准的，所以说剧本改变比较大。 而且立项不久，投资方好像因为这个资金断裂出现了一些问题，项目临时就转手了。 反正是拍出来了吧，对不对？ 有热心观众还专门发帖说，你看第一集的时候，粗糙的特技会让你觉得以为在看《快乐星球》 。但是跳过它不重要啊，第2、3、4集的剧情就尴尬到让你想放弃。但是挺住，第6集开始就是原著了。 而且两位的主角演技都非常在线。说到这位叫做朱一龙的朋友，他是和去年走红的翟天临是同班同学。怎么现在才走红呢？ 但是这个翟天临演技是很棒的，不知道这个朱一龙，因为我还现在没有看，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啊。据说反正他很认真，而且性格也很安静。 对，而且他以前扮演过一个角色，就是芈月的儿子嬴稷。 刚才还说有个爱好是什么来着？ 看蚂蚁，一看就1个小时， 还真是比较特别呢。 某系男生啊。 但是我们总结一句，就是现在这些创造偶像的节目实在是太多了，行业有甜头，但是踏踏实实磨练演技的人少了，所以流量这种事情嘛，几个月换一波。 当热度退去的时候，又没有实力来支撑，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这些流量担当们是要好好想想了啊。 没身边有群好姑娘，年少的人难免轻狂。 生的伤，有时刻意的做一副愚蠢的可笑模样，只为亲爱的亲爱的兄弟们开怀一场。我们玩着玩着玩着玩着就长大了，我们笑啊笑着笑啊笑着的变老了，变天真了，更没谱去无常，因为受不了誓言的重量，也想吼一声让天地震荡，也想有一天能驰骋疆场，也许渺小的我们本不该有太多奢望，不如执着地守住我们心里的那片海洋。我们坐着坐着坐着坐着的梦醒了，我 这是来自陈奕迅的《愚人快乐》。关注世界杯的朋友可能这两天关注一条消息，就是这个高晓松老师发了一个视频，就点评世界杯，是吧？然后那个大家说世界杯很多场比赛好像都不太真，认为说这个结果呢，反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吧。 还说如果放开了打，巴西能够获得大部分世界杯的冠军。 还说巴西队很懂事儿啊，这种说法呢，怎么说呢？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观点。针对这个言论呢，很多专业的足球解说员都回应了，比如说段轩就在微博上呼吁说：“请不要动不动就把比赛戴上假球的帽子。” 是高晓松老师的一番侃侃而谈，我是非常反感的。内容充斥着我对足球的不对，你对足球的这种无知、 你 和不尊重。好，我 好啊，对。其实他说这不是世界杯的问题，这是世界观的问题。而且像这个足球的名嘴董路其实也回应说：“其实我并不惊诧于高晓松的这种假球说，只是惊诧于居然那么多人相信。” 另外呢，和高晓松私交不错的黄健翔半开玩笑地说：“哎呀，高晓松是洞察了人性啊，几十块钱就能决定人的立场。” 这个其实说到点上，我觉得可能有人认同这种观点，是因为比如说啊，你去买这个足彩啊、体彩啊、正规的这个体育彩票，然后你没有压中，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心理学的说的叫做认知失调， 是 啊，就是我压错了，然后呢。这话说的总不能承认是因为我脑子不好使吧？ 是的。 别，你别跟我这么说话。 好了，就是 对不对？ 这种认知失调是这样觉得的，是吧？那肯定就是因为他们踢假球了，这就是认知失调起的一些作用。 反正听来听去，我觉得我真的脑子不好使了。你说的是对的，好吧？就是你想啊，比如说有人花了一个大的价钱买了一个所谓的文物，人家一鉴定说，哎，你这是假的。啊，当事人第一反应就说：“ 可能 对你错了啊， 我怎么能错呢？ 不可能是我买错了。” 是，所以这件事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说世界杯踢假球不过是心理安慰的情绪化的说法而已。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是下一场照样买。怎么办？管住钱包吧。 这事儿还是就是大家，我觉得看球呢是一个娱乐，把它当成是一个娱乐，其实很多事情呢就会变得更快乐一些。如果你有太多的事情掺杂在里面，就注定要受伤害。 我不就唱唱就就默喝默喝，最后凑合凑合不快乐，一眼笑了就够了，拉拉扯扯发动干戈就过。

好，继续回到娱乐装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啊，最近看球的朋友辛苦了。 就是记得每天中午的时候 swag 午觉，这首歌是郭鹏推荐给我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 好，我们顺便要再把问题提一遍，就是昨天替阿根廷打入制胜一球的球员是伊瓜因吗？这是一个对于球迷来说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 是或者不是呢？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第零杰。 动作懒得优雅的魂魄，主管要我寻找理由，认错不啰嗦，我态度洒脱，说话不文绉绉，梳整个头，松针区的里奥纳多，怎样？与同事一起扛，从来不假装。我就爱开着理智试装，爽怎么那么爽，我爽了上当忘词，也变成成为万磁王。奇怪为何有点累，莫非你是爱情，莫非瞎闹，但怎么又想睡觉，现在到底几点，欢乐一百点，你们最正点十二点，是传说中的十二点，一小黄金休息时间，我的睡意满点。 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习惯醒来后就没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一睡就午后不用特效药，真的睡你知道， 怎么睡不饱，眼皮一直掉，黑朋友不要闹，笑我李荣浩，下午鸟是一个毫无精神直接鸟伴，不如午休时间睡到闹着一定划算。突然想睡一下，所以刚没唱，这种行为无法敬仰，怎么可以这样，起麻痹我直爽，试图左右晃， 睡着睡眼睛闭闭，梦梦一梦没有声音，睡着睡眼睛闭闭，梦梦一梦 have sweet dreams， 睡着睡眼睛闭闭，梦梦一梦没有声音，睡着睡眼睛闭闭，梦梦一梦 have sweet dreams。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有swag就午后不用特效药，这种swag你知道，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你选择同时吃饭真的莫名其妙，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我是午休界的名师，一秒就睡着，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选择同时吃饭真的莫名其妙，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我是午休界的名师，一秒就睡着。 今天通过玩石头剪刀布游戏， 刚出现了特殊的音效。 是你是佩奇吗？啊， 就是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吗？是吧？ 你刚那个音效真的很像佩奇。这个那个我们活动的事情啊，还是要再跟大家说一遍，在本周六我们要一起去看一场应该会很精彩的比赛。刚刚惊险出现的阿根廷队是不是能够战胜法国队呢？啊，这个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稍微难一点吧，因为法国毕竟现在呢势头正旺，虽然他们前几场踢的也就那么回事儿。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现场观赛，进行期待一下他们的表现。 对，我们现场请朋友们一起跟我们去喝精酿啤酒。在这个海淀区啊，高粱桥斜街，然后交大旁边精酿啤酒，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地址了， 火啤精酿。 对，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报名，然后今天晚上也会有推送，总之这几天都可以多多关注节目来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哈。 对，联络我们找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零的杰。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位朋友了，但是我们早安音乐秀的来挑战的朋友今天好像没有接电话。 跟昨天出现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 昨天也是如此吗？ 是，所以昨天选了两位这个晚间的朋友。 好的，然后刚才我们又有一位朋友其实已经被选中了，他叫做李王峰，穿着一身帅气的西服，然后呢眺望着远方，然后电话接通以后他说啊我有事儿啊我有事儿。那你报什么名？ 诗和远方怎样？就很某系的男生是吧？ 对，我有的时候可能也压抑不住啊，这种情绪其实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可能当时有当下有事儿，也没有办法这个来参与节目啊。 对， 理解理解理解啊。 好了，那我们选中的剩下两位已经在线了，对吧？ 对，我们看看是不是如此啊。 Hello，Hello，Hello。 哦，现在只有一位朋友在线上，是不是？ Hello， 啊，是我， 是你是你。 哎，刚才那个电话没有记清楚吗？没有记清楚。好，那麻烦我们再写一下，好吧？来， 那这样吧， 现场交流， 分成两队来 PK 啊！不要不要，我们刚才我记得我选了一位啊，就是可能是导播没有记清楚啊。 嗯， 啊，这麻烦把这个号码记一下。来，我们现场真人秀，我跟你来来，就是这个。 好，您现在正在锁定的依然是娱乐最王牌， 来来来， 没错， 导播小 我是艾科， 来打个招呼，跟大家打个招呼 ，say hi。 Hello 啊，好，来来，就 小帅哥在旁边记号码。 对对对， 好了，那在记号码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听一首歌呢？ 对，好，没关系，我们先来听一首代表今天天气情况的歌哈，听半首，我们来等待一下。 来自自然卷天气晴，送给你们。 OK 了吗？啊 ，OK 了哈，好。经过了我们一番努力，终于接通了两位朋友的电话。每天都有很多朋友热络来报名，但是每次连线的时候呢，多少可能都会有一些朋友在路上不方便啊。还是请大家尽量在报名之后来参与，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会让很多来参与报名的朋友觉得说，要不然多可惜，大家很多人报名都报不上，对不对？ 是，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就是答完题之后呢不加手机号码，这样让我们就会造成这个失联的状况。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两位朋友在线上了。 Hello， 先来我们第一位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实在抱歉，阿军，阿军抱歉。 是的， 真是 没有没有。 阿军其实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对不对？ 对对，听了很久了。 对，你那个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方便透露吗？ 我是教师。 老师啊，阿军老师好啊。 你看这个头像就看出来他很有气质， 端庄。哎，对对对啊。你平常看足球吗？ 我只有世界杯偶尔看两眼 啊。这几天你这个关注了吗？你最喜欢的球队是哪支球队？ 我喜欢西班牙。 西班牙队哦。 对， 看来不是 你支持西班牙队的 C 罗吗？和这个对 是的，是的， 陪伴性的球迷。 哎， 真，哎，其实这个我真的是很忐忑，我也不知道世界杯，我懂得很少，我就参加这个竞赛。 好，哎，把收音机关一下哈，两位都把收音机关一下好吗？好吗？ 啊，我没有在收音机旁边。 另外一位朋友来出来跟我们打个照面来，你是哪位 ？Hello。 Hello， 你好。 怎么称呼您啊？ 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邓。 啊，看了一下头像，是你闺女吧？特别可爱哈、 啊， 是你吗？ 啊、对对，是我女儿。对。 哎呀，加油啦！你是伪球迷对不对？ 啊， 啊，对。 那伪球迷也有关注的球队或者球员吧？ 阿根廷。 哎，这阿根廷昨天这个比赛啊，这个打进只剩一球的人，他是伊瓜因吗？ 不是。 是谁？是谁？什么叫伪球迷？这就叫伪球迷。反正不是伊瓜因，是谁我不知道。 对， 是马斯，是马斯切拉诺吗？ 好像也不是。 那是阿奎罗吗？ 不是。 哎，这还有人帮忙了哈。 那旁边是谁？ 那你让旁边那个人说，他是那是谁？ 什么罗还是罗什么俩字儿？ 这也是一个伪球迷。 这一看就是一个是正在开车，一个是坐副驾，是吗？ 对，是罗本吗？是罗本吗？ 不是。 哎呀，他都知道不是，是罗，是罗霍吗？ 对，好像是。 这牙膏几个？ 多吗？ 行了，别问了，人都说对了。 好 了， 好了，好了。 来，两位的挑战现在开始了，我们的猜词游戏，规则都清楚吧？ 啊，清楚。 好，准备啊！我们 今天我们的奖金是200块了， 加油！看看你们俩谁能获得，还是谁也拿不走？来，今天的关键词我们让艾科给。 这个词既然是两位女生吧，我们就手下留情一点，好吧？ 的。 矮。 哎呀，别，换一个，换这个不好。 换一个吗？嗯，那就 矮。 别矮， 换一个，那就胡子吧。 胡子 。 嗯，胡子。 哎呀，你能不能？ 是梅西吗？ 不是，不要，好，他已经开始了，不是，开始了。 是人吗？ 是。 是球员吗？ 是。 是欧洲的吗？ 是。下一位。下一位， 是现役的吗？ 是现役的，是现役的。继续。 是英国，是英国的吗？ 不是。下一位。好，我们还有时间，别着急，还有一分钟呢啊。 旁边的智囊团呢？ 快，继续。现在已经排除了他，你看啊，不是英国的现役球员，欧洲的，继续。胡子。快，继续，问不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好像已经有很多朋友答对了。 哦，还没有。快，还继续。 是阿根廷球员吗？ 不是阿根廷球员。 是荷兰的吗？ 不是荷兰的，荷兰这次没有入选这个比赛啊。这个继续啊，继续，可以缩小范围。对，没问题，可以多猜几个国家。嗯。什么？ 旁边说 C 罗。 是 C 罗？不是。不是， 是西班牙的吗？ 有胡子吗？不是西班牙的，不是 胡子啊。 继续。 德国的吗？ 不是，继续，还有时间，40秒。 是。 想想今天的比赛。 今天的比赛。 对，不是今天的比赛，不是 德国队吗 ？Sorry，不是今天的，是这个昨天的。 是法国的吗？ 是。下一位。马上接近了。 你知道我听到他一声叹息，我已经知道他内心 OS 了。 我真的猜不出来。 哎，这个我们各位听友如果有猜到的，可以把答案直接发到我们白鸡 FM， 你们也会有机会有小的红包啊。嗯。还有10秒钟，猜不到了吗？已经猜到是法国的了，而且有胡子。 我就 猜不出来了吗？ 负责缩小范围好了，真猜不出来。 哎呀，时间到。两位非常遗憾都没有猜对，三个人加在一起没有猜对，他的名字是吉鲁啊。 真不认识， 现在上已经有很多朋友 真不认识，我只知道有吉普，不知道有吉鲁。 是的， 你知道我特别理解伪球迷的心，就是在帮别人缩小范围的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法国队了，但是法国队有谁呢？ 想半天，法国队，齐达内啊，但是想胡子也不对呀、啊。好，没关系，这重在参与，而且这 just game， 那只是个游戏而已哈。嗯， 对。 现在我们还是会有9.99小红包发送给你们呢。 所以我们要再次感谢今晚参与的两位伪球迷，分别是阿军老师，还有我们刚才刚刚接入这位叫小邓，哎，还有旁边的这个智囊团，谢谢你们共同为我们送上了一期非常有趣的节目，谢谢。 好，拜拜。 祝你们 世界杯 看球愉快，继续享受好音乐，来自 FM 974。A big disgrace, waving your banner all over the place. We will rock you. Sing it out. 所以今天我们获得小红包的朋友是3位，分别是刚才2位获得的鼓励红包，以及今天最快发来吉鲁两个字的叫做 Mint、 嗯、这位照片显示正在平海临风的这位女生。Somebody better put your bag into your place. We will 要解释一下，其实今天第一个关键词是让艾可给出批了，就是我 差点泄题了是吧？ 没有，就是我们没有想出，本来没有想今天猜这个，因为可能就是那是另外一道题，我们商量的，但是就是他一开始说了第一个题之后， 就觉得有点不太妥。 可能大家觉得对，就是两个组，就是一个胡子和这个矮加在一起，就好像 不是吉鲁， 就没有人猜到吉鲁，因为吉鲁是个大高个，是不是哈？所以我们误以为我们给了两个关键词，其实并不是，关键词只有一个，前面那不算。 对，今天的关键词就是胡子，那前面那矮是怎么回事呢？嗯， 艾克，你来给解释吧。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位老师。 对啊，本来想猜高晓松的，是不是啊？ 对 对，后来想不妥，这样你说一个关键词，这样会不太妥当啊。 而且还是说人外号， 对，不太好 。 嗯，所以换了一个，所以如果有误导的话，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的，今天的音乐题我们让艾克来帮我们出一下啊。 今天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哎，很简单哎， 直接猜歌名吧。 好，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321，我们先来听歌。 对，最快发来一位和中间单选一位也有小红包，好吧？啊，这个福利我们多送一些。 嗯， 准备好了吗？ 咦， 对话框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现在开始。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打开车的窗，太阳在头上，公路的右方，无边的海洋。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如果你有所期待，很抱歉，我会让你失望。 我说是未来，却一直回头望，有时放不下，有时不想忘。我知道你会感伤，但我已没有办法。总是要学着遗忘，学着疗伤，总要跌跌撞撞才找到答案。你说我总是荒唐，我承认我是荒唐。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过去美丽时光，顺着海浪，就像灰烬远方，

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张总，你的公司轻资产运营怎么这么快就能融到资？ 我们申请了招商银行高新贷，还拿到了招行的股权投资，不仅补充了经营资金，还有大批机构因为招行的投资关注我们。 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客户经理专业度高，快速完成申请，债权加股权，真正帮助企业快速发展。 这么好，我也赶快申请一个。 招商银行千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陪伴企业成长每一步。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系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有多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素描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天的音乐素描，我们依然要放一首歌，讲一些故事。 嗯，今天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比较欢脱的那种风格，是来自 Jolene 蔡依林《日不落》。分享第一个故事呢，这位朋友他说，初一那年我一直暗恋的班长大人突然拿起凳子破天荒地跑到我的座位上，在我对面坐了下来，霸占了我大半节课的时间，还有我的大半个课桌，然后拿出手机放了这首《日不落》，再默默地做起了作业。整整一节课，我就在这首歌曲的歌声之下和他默默相对，心动了几下已经忘记了。 孩子，这是有点早、嗯、 有点早熟了。 对，再来看下一个故事。记得军训的时候，学长们在广播台点了《日不落》，我们点了《下雨天》。第二天，学长们点了《最美的太阳》，我们点了《雨衣之下》。第三天，学长们点了《种太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是一个搞笑的故事吗？ 我总觉得我们的故事现在越来越偏向于青涩和青春系列了。 对对对，就很初中生的记忆，可能是也是和六月的这个气氛有关系吧。 对， 就是 好吧，嗯， 毕业季嘛，所以可能会某一首歌曲听到之后会勾起你某一段时间的记忆、 嗯、 就像我现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到我初中时候的记忆。 哦， 嗯， 你是想说什么？ 好了，我也隐隐的告诉大家我的年龄了。好了 好吧，哎呀，总之这是一首可以让你在听着时候呢很有节奏感的心情会突然变得好起来的歌，再搭配此时此刻的蓝天白云，试试看哈。 天空的雾来的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的慵懒步伐压着云，心头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 爱的风景，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我昨天刚好在路上的时候，听到你们在节目里面喊这个主播私房歌， 嗯， 感觉就是，这不是私房歌，感觉跟私房菜似的，说哎不要钱，赶紧来吃啊那种感觉啊， 想菜啦， 对，就是主播，然后那个郭鹏是这么喊的，私房歌， 大厨来了那种感觉是吧？ 厨子来了， 来介绍今天的新菜品， 对对对、啊， 今天我先来推荐我的菜， 好， 就是第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Live 酒馆三百秒》，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位唱歌人的声线，因为他的声线会显得不那么谄媚，而且听过他的很多歌曲的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他的这首歌曲能道出三百秒钟很多人在不同时间段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也就为那首不算唱完的歌，我何必无可奈何，又问自己懂我如此寂寞，因为我如此感动，也不过一般热热烈烈的场合，我凭了什么无可奈何，又大胆的放纵我如此沉默，因为我如此自由，还要找个天真的时刻，把精挑细琢的场景包容，还要得意忘形，莫名其妙，胡言乱语，废话连篇，那样不错，那样不错。 推荐的第一首歌，接下来还有第二首歌推荐给大家、 对，两首歌曲的如果要是认真听的话，风格是有点相似的，硬拗、还是有点相似的。 Live 酒馆三百秒可以让我们思考三百秒钟，也就是五分钟的时间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听一首歌， 听一个人的故事。 嗯，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完全帮大家来解暑降温，因为选择了一首电音 Desert Night。有人说听电音，尤其是在夏天的傍晚的时候，会有一种耳朵里含了一片薄荷的感觉。 嗯。 Touch is taking me away from here, but I'm alright with no direction. Yeah, too much. You're making me forget myself. Let's take a ride. 听着电音，让大家来听一下旁边的这个小艾科在用手敲击那个键盘的声音。 就在着急给大家回复啊，因为这为什么要推荐这首电音的歌曲呢？就这两天在迷上一个关键词叫做 Launchpad， 嗯， 就是你在这个各大门户网站上可以搜索到关于这个机器的操作， 嗯， 神级操作，而且很迷，就是很迷之存在，你会一天刷着都看它就不耐烦的那种。 眼睛不会疼吗？ 不会不会不会，它会有很多的这种视频出现。 我知道，我看到过这个，然后我觉得如果熬了夜看世界杯的朋友就不要考虑再看这个了。 而且 啊， 我昨天晚上突然发现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作用，就是你看这个视频之后你会很快的入睡 啊。 它在一直重复一个习惯性动作嘛。 啊，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洗脑的这样一个功效。 嗯 嗯，但是密集恐惧症就不要看了。好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来送上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我推荐的部分，首先从第一首相对比较简单的接地气的歌开始吧。前面两首没听懂没关系，因为呢音乐的感受呢各不相同啊。比如说我们有偶尔会挑一些，像艾科会挑一些说哎我觉得优雅的，然后呢或者不太一样的作品， 嗯， 但是我总觉得说我们要相互有些差别，不能全都是这样子的歌哈。这首歌来自苍白，就是很简单的一首歌，叫蓝天白云啊。我也不是说这歌有多么的大众，只是说它的音乐的旋律和歌词很搭配现在大多数人的心情和此时此刻的天气状况。 蓝天白云，我驾着车开往回家的路。 对，很多人都发来那个照片，今天北京的天特别的通透，虽然很热，但是那个白云显得像棉花糖一样挂在蓝色的天空啊，就是像嵌在里面一样。 这个画面还是不错的，很美啊。 四方哥，今天我来推荐的第一首来自他买的蓝天白云，很适合在这样的天气啊，把这首歌藏在你的车里，或者是跟着这首歌的节奏走在下班路上的状态哈、啊。 开着车载着你，坐在旁边的你偷偷瞄了我一眼，然后转过去跟他说：“好好开车，看什么看？” 你是自己要非要加这一段戏是吗？啊，好了。 还有一首歌比这首要劲爆很多，我们稍后来听啊。 招商银行千家万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戴森吸尘器、双立人刀具套装、Kindle 阅读器等多种好礼等您拿。6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兑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Some nights I call it a draw. Some nights I wish that my lips could build a castle. Some nights I wish they'd just fall off. But I still wake up, I still see your ghost. Oh Lord, I'm still not sure what I stand for. What do I stand for? What do I stand for? Most nights I don't know anymore. Some Nice 这首歌来自于 Fun，推荐一下，我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啊，也不妨可以预测一下今天的比赛，我们让艾科神准的艾科来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德国和韩国的比赛会是几比几，或者是什么比分、 啊、那肯定德国赢啊，对吧？ 几比几呢？ 会零比一比三， 零比德国对韩国零比几？ 德国对韩国吗？ 啊，对对。 那三比一了， 就是三比一和韩国 德国三 啊，对，韩国输， 国 对不对啊？ 对， 好，三比一 ，OK 吧？哎， 这算大比分了吧？ 这个、我突然忘了，这个我们还要播吗？ 对，那 时间够不够？时间够不够？ 明天播吧， 明天再说好啊，好吧？今天就是这样了哈、啊。然后也有人想法跟你一样，看看好吧？那巴西和这个塞尔维亚呢？ 巴西赢。你让我猜比分吗？我 你猜，你猜德国队的克洛泽和波多尔斯基会不会进球？ 他们分别是谁？ 你猜巴西队的罗纳尔多会不会上场？ 他不是退役了吗？ 哎，了不起啊！ 谢谢。 哎，厉害厉害厉害！好吧，世界杯依然如火如荼，请各位把握好看球的时间，享受精彩夜晚。然后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是白洁， 我是艾科。今天 list 你还满意吗？嗯， 反正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啊。 Wash my hands of that for this. I miss my mom and dad for this. No. When I see stars, when I see stars, that's all they are. When I hear songs, they sound like the swan. So come on, and the calm that she call of. And then I look into my nephew's eyes. Man, you wouldn't believe the most amazing things they can come from some terrible night.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